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达到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的风力逐渐减弱，光照充足，能见度达到了20公里以上，比较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儿出行一路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的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四惠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还有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东六环的陆阳桥到土桥新桥的北向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 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伙儿推出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首先呢，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的院长许少发许院长，欢迎许院长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张健，张主任，也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2018年北京胸科医院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一开始先想问一问许院长吧，作为一个医院的院长，2018年在您看来胸科医院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 那么2018年呢，也是北京市委市政府包括北京市这个卫计委和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强力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一年。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们也按照市里的统一部署，围绕着惠民便民，解决我们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呢，做了一些工作。其实各个医院的工作呢都是很平凡的，说有巨大的变化大家可能看不到，但是我作为医院一支长呢，其实在考虑我们平时工作的当中如何能够更接近我们百姓的需求，这是我考虑的问题。那么这一年当中呢，大家如果反复去胸科医院就诊的病人会体会到，可能我们的挂号大厅里面的人不是那么多了，那我们的秩序呢会井然一些，然后我们的流程呢会比原来优化了， 这里边呢也采取了很多的这个办法。那么大家最困惑的事情啊，就是比如我们智能化的工具在医院的门诊大厅都逐渐呈现了， 嗯， 但不是所有的人呢对这些智能化的设备啊都很熟悉， 嗯， 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医院采取了很多的办法，当然最主要的办法，今年呢我们是增加了一个志愿者的服务团队，当然这个团队呢过去也有，2018年呢我们在志愿者团队的这个人数上增加了，增加了导医，增加了这个到病人挂号以及所有医疗流程方面的这个指导， 嗯， 以及包括大家的问询咨询，那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呢我们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啊，但是呢确实也给我们的广大这个患者就医呢带来了一定的方便。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固定人员的配置上，也医院从人力资源配置上也有所增加，也是为了大家减少排队的时间，缩短我们的就医流程。另外呢我们现在门诊的预约挂号今年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嗯， 也就是使我们逐步能够将过渡到分时段就诊了。所以大家要说胸科医院门诊大厅有什么变化呢，就人数不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嗯， 那么很多患者呢也能按照我们预约就诊的时间段来到我们的门诊就诊，所以感觉呢秩序比过去井然了。 嗯，秩序比过去井然了。其实我们说这个秩序井然，大家看起来就是好像人没那么多了是一件小事儿，但是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工作都要去协调。在2018年胸科医院还有哪些变化，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胸科医院看病就诊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遇到了什么不舒心的，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和徐院长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多个视频直播平台，您可以通过新浪新闻、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和新浪一直播等多个手机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直接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院长和专家。今天呢我们除了院长和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导播间还为大伙邀请到了北京胸科医院心脏方面的专家做客我们的导播间，随时接听大家关于心脏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导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当然了我们今年呢还专门设立了院长送健康环节，今天啊许院长也是带着礼物带着问题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先跟大伙介绍一下今天许少发院长带来的礼物哈，是北京胸科医院心脏中心的一个心脏体检卡，同时呢还有癌症系列的科普视频光盘和宣传册，这是一套。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健康大礼包的话，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呢许院长和大伙准备了两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我们每一个问题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健康大礼包。先和大伙来说一说我们上半段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北京胸科医院的心脏中心急诊绿色通道啊，有一个最短的救治距离，也就是从急诊室到导管室，这个距离特别的短，想问问大伙，从北京胸科医院的急诊室到导管室距离有多少米呢？这个可能猛一听有点难哈，许院长给大伙三个选项吧。 嗯，距离就是生命， 嗯， 也是时间。那么北京胸科医院的心脏中心从导管室，从我们门诊室到导管室，那么有三个选项， 嗯， 5米、11米， 嗯， 15米。 好，这个距离首先告诉大家是非常短，给了大伙三个选项，北京胸科医院的急救室到导管室到底是五米还是十一米还是15米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啊，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上半段一位，下半段一位。下半段我们还会有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出给大家伙，所以说大家伙都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健康大礼包。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市民对话一把手，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加速医疗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就设立在通州区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将推出哪些新举措，为东部地区的居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胸痛、胸闷可能预示着某些致命的疾病，如何能为患者快速诊断，赢得抢救生命的时间？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院长系列访谈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院长许少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张健，跟您说说心肺不分家，开启诊疗新模式。 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许少发院长为我们介绍了北京胸科医院在他眼中2018年的最大变化，他就感觉看病的秩序变得更好了，排队的人没那么多了。那下面呢，我们也通过大数据来看一看北京胸科医院在2018年的一些成绩。下面呢，我们有请我们节目的首席数据合作伙伴京医通的首席数据官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胸科医院2018年的大数据都有哪些亮眼的地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医通服务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胸科医院仅在京医通平台上的挂号量就超过了10万，同比2017年前三季度增长了10%。胸科医院院内平均就诊耗时由原来的78分钟降到75分钟，说明医院就诊流程的优化比较成功。在京医通平台上医生课程的浏览量排名中，胸科医院提供的课程如何吃出好身材和如何科学管理血压的浏览量均排名前列，很受平台用户的欢迎。 这个是京医通大数据平台发现的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先问问许院长，刚才这个数据哈，和您在医院的感受是不是特别贴合特别吻合？ 应当说这个数据还是很符合胸科医院实际的。当然获得这些数据不是我们的目的，实际上这些数据呢，它对我们的工作是一种考量，也是一种评估吧。刚才我跟大家说我们增加了志愿者，其实在这期间呢，我们还有几项工作在同时推进。比如说我们的这工作人员要提前到岗，那么在提前到达医院准备开始医疗这个行为的所有患者和家属呢进行接待。另外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所有的就医等候环境里面，我们也增加了好多健康宣传的材料。所以大家在等候这个医疗行为启动的过程当中啊，也不会很寂寞，那么可以从我们比较方便的角落就能拿到一些我们的就医须知，然后健康知识的一些宣传材料。那么综合起来看呢，其实医院的秩序井然是给病人带来一个很好的就医环境。那么今年我们还做了一件比较大的事儿，就是在医院的标识上更加明确了，因为胸科医院去过的大家就是我们占地面积比较大，那么门诊病房之间距离也比较长。过去呢，我们集中在修走廊啊，这个保证大家不被雨淋、不被雪淋。但今年呢，我们在这个标识上，特别是路面标识上做了很多工作。大家可能也感觉到给我们的就医带来一些方便。另外呢，我们这个志愿者呢，除了在门诊大厅以外，我们的住院区域里边也有志愿者在分布，所以他们随时也能够接待我们的患者以及家属的讯问。 所以说其实在软件硬件两方面入手，让大家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减少找路的时间，减少等待的时间。 是这样。 我们说到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啊，也是大家伙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尤其呢是我们说我们胸科医院其实在通州区可以说是京津冀两地医疗资源分布调整的一个焦点地区了，很多医院好像都在通州区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分院。也想问问咱们本来就在通州区的胸科医院，咱们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或者是发展呢？ 那么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实际上我们市委市政府的一个重大决定，那么应当大家到通州区的人都看得到，通州呢为了支持副中心建设，那么很多的施工现场当然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便，比如说交通上的拥挤。但是从我们医疗机构来讲，北京胸科医院呢，配合副中心建设做贡献，那这是我们责无旁贷。因为胸科医院坐落在通州已经60多年了，那60多年来呢，我们和通州的各级政府以及通州的广大百姓啊，几乎都成了朋友。我们胸科医院的职工呢，也把自己当成通州人。那么所以从本医院的发展上来讲，我们的学科建设方面也有空间。正好结合那么我们副中心建设，我们在分析在我们其他医疗机构在副中心的布局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那么我们胸科医院如何那么配合副中心的建设能够做点力所能及吧。那么这样呢，这个综合这个因素考虑，其实2年以前我们就开始策划。我们分析是这样的，就是京东的病人，特别是三环路以东， 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一家有规模的那心脏中心。那这样呢，北京市内的比如像安贞医院、阜外医院就诊量又很大， 嗯， 所以给京东的病人呢带来了，特别是心血管方面的病人带来就医方面的一个困难。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一个为老百姓能做实事的一个空间。那么我们从两年以前开始设计，就准备在胸科医院里边成立我们的心脏中心。本来胸科医院呢就应当有心脏中心，但是因为胸科医院是后赋予我们的这个医院名称， 嗯， 所以还有我们的这个社会职能啊没有完全满足的这个需要。那又结合副中心的发展，所以心脏中心呢经过了我们这个很周密的设计吧。当然这里边考虑很多因素，第一个呢，我们过去没有心脏中心，那现在要成立心脏中心，我们希望它高起点。高起点呢有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我们要有高水平的团队， 嗯， 第二个呢，我们要有高水平的医疗设备，第三个呢，要有更优化的医疗流程。这样综合起来看呢，我们具备能力，具备实力，也具备这个时代需求。那么其实我们经过我们医院这个职工代表大会都很支持这件事情，所以经过多方面的策划运作，在我们北京市卫计委和医管局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年的筹备，我们今年啊六月份就正式了开启了我们心脏中心的工作。那么运行过程当中看啊，确实首先获益的是通州的乡亲们、百姓们，也同时呢，我们也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在为北京副中心的建设，做出我们的该做的事情了。 嗯， 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在未来可能北京的像安贞医院和友谊医院，那么根据市委的部署啊，都在北京有医疗机构相继会产生，我们也会和这些兄弟们啊，成为一个资源互补， 嗯， 能够共同为通州啊，为北京副中心的发展，特别是保障副中心以及通州百姓，特别是京东的百姓吧， 嗯， 能提供就医又既近啊，又简洁又安全， 嗯，医疗质量也得好 啊，对， 好，这个我们说。心脏中心也是今年六月份刚刚成立的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心脏中心的主任张健主任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上半段和大伙出的这个有奖互动问答的时候，许院长就说时间就是生命。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心脏疾病其实真的特别的危急，比如说心梗，稍微晚一点往这医院送，耽误一点的时间，可能这命就没了。那也想问一问这个张健主任，咱们新成立的这个心脏中心是在咱们医院的什么位置？它是一个新规划的区域，还是说原来的老病房经过了改造升级，变成了现在的心脏中心？ 咱们现在心脏中心啊，是位于咱们医院的这个东北角， 嗯， 是一个独立的、相对独立的一个区域， 嗯， 跟其他的这个专业啊，尤其是这个有传染的这个结核这个呢，有一定的隔离， 嗯， 这样呢便于这样心脏病患者呢来就医就诊， 啊， 所以说呢这个位置呢，也就像刚才院长说的，选择一个好的位置，然后呢在这个原来的这个老旧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改造， 嗯， 但是呢在这个改造的过程当中呢，就像院长说到的。要严格规范这个就医流程，按照那个心脏需求的最优化就医流程，怎么让患者来就医的这个心脏病患者啊，一站式最便捷，不跑路，按这个按时段这个进行这个预约就诊，是吧？这样呢能够提供最大限度的，在这个原有基础上提供这个最好的这个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嗯，也就是说其实是老楼经过了重新的这种装修设计，现在变成了心脏中心哈。 对。 那也想问问，其实老楼我们说这种既有的结构是已经有的，但是心脏中心许院长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时间就是生命，会不会存在着比如说我们的抢救室和导管室这距离相隔的比较远，或者说我们原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得重新改造的问题啊？ 是这样，原本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呢按照那个徐院长的要求和指示啊，这个虽然我们心脏中心啊建设的晚，起步的晚， 嗯， 但是呢晚要把它变成优势，就是院长经常讲的叫这后发优势， 嗯， 所以说呢首先啊从团队到这个临床路径到这个设备上必须高标准高起点，这就是呢按院长经常在院里讲的啊，按照副中心建设的标准啊，我们的医院这个打造这个心脏中心建设要按副中心标准啊，高规格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 嗯 啊来建设， 虽然是老旧的这个建筑的改造，但是呢，这里面流程的优化是按照我们国际的标准、国际的指南，这样来做的。所以说，就像刚才院长提到的，是吧？这个急诊室到我们导管室这个距离，目前是最短的，在咱们全市也是最短的。所以说呢，短距离短，就说明了我们的时间短，时间短呢，就确保了速度，确保了迅速救治。这个是因为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 给患者争取这个抢救的时间哈。那个距离最短，基本上咱们全市最短是多少米啊？ 是叫院长公布答案吧？ 好，这个徐院长来跟我们说一说最短是多少米啊？咱先不说公布答案，咱们先说说这个距离到底是多少米啊？ 相对的吧，因为这个距离不是原先设计中就有的，那什么是优化呢？它没有一个绝对，多短最合适，我们现在北京胸科医院心脏中心，我们起步晚，但是我敢说是北京这个距离最短的，目前我们的距离是11米， 11米。好，那其实也是给我们揭晓了一下上半段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哈。如果大家伙现在还没有回答正确的话，还有时间，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我们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刚才我们说的更多的都是硬件方面的改造，其实啊，我们去医院看病除了硬件，更关心的是医生的水平怎么样，服务质量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别的医院没有胸科医院的这种特色服务，也想问问在心脏中心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肯定是有特色的。所以说呢，刚才呢也按照院长也提示了，也说到这个问题哈。从规划设计之初啊，我们的徐超院长啊就提出了高的标准，就是说我们要给室内的是吧，这个央属的市属的这些心血管病的这种医院或者专科，要优势互补啊，强强这个联手，进行呢差异化的发展。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讲呢，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呢，就是说咱们胸科医院，因为在过去的60多年当中啊，这个由徐院长这种带队和打造的我们的胸部疾病啊，尤其是在肺癌诊疗上，在这个全国走在了前列，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对于合并心血管病的肺癌患者这一方面呢，我们是一个特色。也就是说，我们的肺癌心脏病学，那么呢，我们的团队啊，在这个领域，那么呢，应该说关注的多，研究的多，实践的多，这样呢，我们选拔人才的时候，也在这个领域呢有着特色特长和造诣相对较深的这些专家呢，也我请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这样呢对于这个合并肺癌的这个心血病患者，这样呢我们救治起来有更多的经验，有更多的实战， 把胸科医院既有的这种我们说优势专业发挥出来。 对，这样呢，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了心血病的这种肺癌患者，那么呢我们可能是一个特色，因为比没有不是这个以肺癌为特色的这种专科的中心或者专科的医院啊，那么合并心血管病的时候啊，可能救治起来可能就缺乏一些经验，是吧？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这个肺癌心脏病学，那么肺癌心血管病的这个处置，在诊疗过程当中的这个诊疗协助肺癌团队进行多学科的这种处置 是优势 特色。 好啊，也想问问这个许院长哈，其实我们说不管是心脏方面的问题还是肺部方面的问题，很多患者在一开始没有确诊的时候其实都表现为胸部疼痛，所以说很多医院现在都成立了胸痛中心，咱们胸科医院有没有比如说胸痛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设立的打算？ 这个应当说在心脏中心的发展过程当中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胸痛可能是心脏病的首发症状，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胸痛都是心脏病， 都是心脏病。 那我们是胸科医院，与胸部疼痛相关的疾病呢，都是我们的研究领域，所以呢，我们在未来的心脏中心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其实胸痛中心是我们必须要成立的，而且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呢，已经是在筹备或者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前期工作的，那么我想可能2018年的年底或者2019年的适当时候，我们的胸痛中心 会正式成立了。 嗯， 这也是我们胸科医院的特色。 嗯， 刚才张健教授讲的说，我们的特色之一是肺部合并其他疾病的心血管处理。实际上，从我们张教授这个团队啊，他过去就是一个优秀的团队。我们引进这个团队呢，不是引进一个人，是团队引入。 嗯， 那他们过去，张健教授过去的这个经历过程当中，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了。大家呢可以在各种信息上去查他们的信息。那么这个团队实际上他们最大的特色还是围绕着我们的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然后心衰等等做工作的。那么在全国啊，已经这个也非常的有经验。那么他们也在很多的这个全国甚至国际的交流上发表过自己的声音啊，说了很多的经验。那么心脏中心成立这个半年的时间，我相信啊，很多患者都到我们心脏中心看过，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给我们心脏中心未来的发展，特别是在筹建胸痛中心的时候，能够提出好的建议。那么医院从整体布局上来讲，还是要支持学科发展。其实我们最终要建成学科群，这样呢更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广大患者啊提供全方位周到的啊多学科共同参与的一个疾病的综合诊断过程，这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嗯， 好，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啊非常有限，没有办法再继续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互动了。我们上半段最后跟大伙儿揭晓一下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就是在北京胸科医院的这个急诊到这个插管的导管室到底它的距离是多少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B 选项，11米哈。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说10米，其实我们没有公布10米这个答案，是5米、11米还是15米，正确答案应该是 B 选项，11米啊。我们的编辑告诉我说海阔天空这个朋友是最快回答的，我们就把我们上半段的互动奖品送给海阔天空。他说北京胸科医院的心脏应该是急救室到导管室一共是11米的路程，也恭喜这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通知您具体的领奖方式。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二位嘉宾和大伙来说一说2018年北京胸科医院发生的变化，也会有我们的互动奖品继续送给大伙，也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是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我国西北南风险少西北风，含以566级寒冷成绩。

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呢，徐院长和我们介绍了很多2018年北京胸科医院发生的变化，在六月份的时候也成立了我们说胸科医院的心脏中心哈。六月份到现在其实已经运行了这个四个多月，快五个月的时间了，也想问问运行情况是怎么样，咱们的心脏中心。 从这接近半年的运行情况来看呢，还是很不错的。 嗯， 那么呢，首先呢，我们能服务这个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啊，很多来我们心脏中心就诊的这个周边居民啊， 嗯， 就说自从咱们心脏中心正式运营以来啊，那么他原来要跑很远的路啊，去这个其他医院去就诊啊，有时候早上走，等到晚上回来是下午才回家了。所以说呢，现在呢，我这周围呢，就是说十几分钟就能到达医院。嗯啊，而且呢，我们实行这个时段这个预约制，啊，这个环境呢也非常好，非常优美。那么我们呢，各种检查诊疗的措施呢，就按照心脏中心中心化设置，一站式，啊，不用跑很多的距离， 嗯， 啊，所有的检查，到心电图啊、Holter 啊、平板啊、超声啊、等等这些检查，验血啊、抽血，就在一个相对集中的一个区域，一站式就完成了。 嗯， 所以说呢，从现在情况来看呢，很多来自这个周边和全国各地的这个患者啊，不断的到我们胸科医院心脏中心来就医， 患者满意度还是蛮高的， 满意度还是很高的。 嗯， 尤其是咱们这个新建啊，流程也比较好，这个环境非常优美，大家这个体验以后啊，都说在这儿看病就医就像到了国外的这种这个医院的那个环境是一样的。 嗯 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由于咱们后发优势吧。这个咱们这个心脏中心的这种设备设施呢，是非常先进的， 嗯， 非常齐全啊，所以说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同行啊就说，那么我们这些设备设施啊，在未来三年内啊，都可能是在咱们北京地区要保持领先的，啊， 嗯，硬件条件非常的棒， 对对，刚刚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来自这个我们山西的一个这个患者。那么呢，他是这个冠脉啊有着严重的这种钙化， 嗯， 我们给他实施了这种旋磨术啊，这是非常疑难复杂的，也是风险非常高的这种技术。所以说呢，我们在各种医疗设备的支撑下，就完成了这种高难度的这种手术，患者呢非常成功，然后回去以后呢，也回到 CCU 以后呢，患者也非常症状呢也明显的改善。所以说呢，另外呢，这个从运营到现在，今天下午是第237例手术，我们完成237例手术了。 嗯 啊，然后呢，我们来总共出院的患者呢，达到了应该说是400多例患者。嗯，所以说呢，整个运营情况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患者满意度方面。大家体验非常好， 还是非常高的哈。那我们的下半段呢，也依然为大伙儿准备了有奖互动的小问题和这个我们的小奖品。我们的奖品呢，依然是北京胸科医院心脏中心的一张体检卡，同时呢，还有我们肺癌系列的科普视频光盘，还有宣传册。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下半段依然会有一个互动问答的题目出给大家，想问问大家伙儿，心肌缺血导致的心绞痛是不是只表现在心前区？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哈，但是您不知道答案的话没关系，好好听我们的节目，稍后会在节目当中为大伙儿来公布正确答案。如果现在您已经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大礼包。那节目的下半段啊，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一下大家伙关于这个北京胸科医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些听众朋友问的是关于胸科医院的问题，还有一些听众呢问的是比较专业的关于心脏方面和胸部疼痛方面的问题。那下面我们先有请我们的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为我们介绍一下，在预告发出的前期，网友们通过京医通平台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看看到底都有哪些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有患者反映老慢性病人和癌症病人开药取药的问题，网友随遇而安说，徐院长您好，我的特种病就在你们医院长期开药，医生说院方有规定，每个药方开的钱数是有定额的，超过钱数要被扣钱，可是我们患者也不能老是跑医院，家属半个月就要去一次，我们又离医院很远，这样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有没有什么方便开药取药的解决办法？ 还有患者反映检查的问题。网友你能说，北京胸科医院还得加强高科技引进，尤其是对于提高肺结核的早期诊断能力的仪器，不要等检查结果出来，发病期都过去了，患者们急需相关的科学技术。网友凡凡说，迫切希望医院能够针对上班族搞一个错峰门诊，或者是下班的时间能够看到普通门诊，不需要挂特需。 这是我们说前期在京医通平台上大家伙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哈。徐院长，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说这开药问题。这开药问题我听得有点发懵，咱医院是有这规定，我们的每一个处方开的这个药品不能数量过多吗？ 这个没有严格的规定，对于处方量能够开多少，但是呢，我们对这个处方呢，是有要求的。什么叫处方有要求呢？实际上我们根本的问题啊，还是考虑到患者的安全问题。那么我们常规的规定啊，这也是北京市我们主管部门有规定，急性病开药三天，普通病开药一周，然后我们的慢性病呢可以开到两周或者一个月的药，这是有一个要求的。那么为什么这么界定呢？也希望广大的患者啊朋友啊能够理解，其实呢医院并不是不愿意给大家开药，那么尤其是慢性病，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减少往返医院的次数，特别是现在我们在交通各方面存在着问题，大家工作都很忙，医院也不会有意去创造让大家多跑路，这个请大家相信。那么现在这种现象怎么出现的呢？其实我觉得医患之间的沟通啊，还应当更深入一些。那么我们的规定，比如急诊、普通病、特殊病啊，都有相关的一个时间要求。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实际上我们更多的考虑是患者用药安全。那么一个疾病长时间用一种药，它会有几种这个结果，一个呢它有效，第二个呢它无效，要调整药物。那么我们最担心的是用药过程当中的副反应。其实我们让一个病人吃药，希望他定期来看看大夫，那么对自己用的这个药的疗效进行评价，进行评估，然后呢我们的大夫呢会和病人很好的交流，在用药过程当中哪些不良反应。其实有些不良反应呢，我们是通过主观感觉能够体会到的，比如说我吃那个药不舒服，还有很多反应是病人主观感觉里感觉不到的，比如在体内体液里面发生了变化，器官功能受了损害，那我们患者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希望患者呢用药这个问题一定要很简洁很清楚，以安全为主。那最好的安全办法就是需要我们希望患者定期来看看大夫，来和大夫做一个沟通和交流。那么当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有过去也有人问我说，院长，我挂两个号才能够开俩礼拜的药，我挂三个号才能开一个月的药，你们到底怎么规定的？其实这里面没有硬性规定，两个号三个号实际上都是一个诊疗过程，只不过呢处方量啊，一个处方量药品过多，这是不允许的，这是不允许的。实际上医生在做这过程当中啊，是为了很多我们患者方便自己违了规。说你大家说你大夫跟我这么说了，你我要不这么办院长扣我钱。这件事情有没有？不是绝对没有。但是您相信我这做院长的会经常扣大夫钱吗？那么大夫有些过，有的时候确实也是体恤患者发生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用药的这个周期问题，开药时间的长短问题，量力而行。那如果您和我们的大夫沟通的很好，一个月的药也是可以开出去的。 也就是说其实得根据患者自身的病情发展情况，您现在是一个稳定期慢性病，咱是可以开出我们说长处方的，但是您的病情还在这个波动调整的过程当中，即便给您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药，也有可能让您不但治不好这个病，还把自己吃坏了。 对，这里边呢，我其实和广大听众和网友说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吃药是治疗的主要办法。当这个治疗过程结束以后，要尽早的大胆的停药。不要把药当成是我们，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啊，会有一些慢性病，但是把每天吃药的这个事情，这个记得很清楚。那么应当经常问问大夫，我这个药还是不是要继续服下去？如果已经控制症状，能够达到停药标准了，就要勇敢的、果断的停药。 好，这开药的问题咱说完了，再说说第二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这高新技术、高科技设备的引进，能不能考虑加快一下速度呀？ 告诉大家一个底儿我刚才这个患者问的是结核病相关的问题。 对， 北京胸科医院 具备了世界所有结核病诊断治疗的全套先进设备。 嗯， 那么我们大家为什么还有这感觉呢？实际上这里面是完全一个专业问题。这个结核病为什么这么难处理？就是因为这个细菌啊太刁钻。 嗯， 它培养出来就很困难，它的生活条件比人的需求还要高。那么所以我们把一个病从把细菌从我们的痰液里面分泌物里面培养出来，最低要一个月的时间。 哦， 那现在所有的先进设备都不是培养细菌， 嗯， 而是间接的对这种细菌提出一个诊断提示。 嗯， 所以我们真正对病人做一个科学的准确的诊断， 嗯， 那还是靠细菌学的诊断。所以现在呢，我们它难就难在这里。其实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啊，那么在结核病的研究上大家投入了很多。那么中国呢，目前我们在这个结核病的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上，应当说在世界上也是比较领先的。 嗯， 因为什么呢？我中国的结核病人还比较多。 嗯， 也是我们在传染病和公共卫生方面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大家放心，那么先进设备只要世界上有，中国不会缺。 嗯， 那么在结核病领域里面，中国有的，我胸科医院一定有。 好，所以说设备肯定不是问题。为什么现在时间大家伙还感觉长？这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 它这个疾病性质。 嗯，好啊。还有听众朋友说，能不能有错峰的这个门诊出现？都是上班族，咱白天不能老请假去看病吧？那有没有一些错峰门诊提供给大家伙？ 先固定一个概念，医生也是上班族。 嗯， 咱就和你一样，咱们也上班族。但是我们每个人呢，会根据自己的工作岗位和特性来调整我们的工作时间。 嗯， 那么毕竟在所有的医疗诊疗过程当中啊，常规的工作日就诊量是最多的。 嗯 啊，那么说我上班下班以后，我能不能去医院看病？我相信不光我北京胸科医院，每家医院都有急诊室。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医疗资源随时开放的。另外，我们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情况，会延长我们的门诊时间，会增加我们这个下班以后的专家号和普通号。 嗯， 但是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严格硬性规定，就是说我们下班以后一定要工作多少个小时。 嗯， 那我们北京很多这个综合性的兄弟医院们已经开了这方面的这个门诊了。 嗯， 但是我们专科医院的就诊量还是比较少，那特别是传染病，它不是急症，所以呢也希望大家理解，如果说我们把医疗资源配置在一个工作效率不很高的时间段里面，它影响的是我们正常工作日的就诊量。 嗯，毕竟这医生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医生精力有限，实际上坦率讲，还是我们医疗资源的配置啊，未来还要增加或者更加优化。 嗯，好啊，继续来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网友的问题啊。微信平台上有网友说，许院长刚才不是说这个这个心脏中心成立了吗？说以后会不会考虑和安贞啊或者阜外这些已经非常有名的这个我们说心脏的专科医院进行合作呢？这方面有打算吗？ 这不是有打算，我们已经开始合作了， 已经开始了。 因为呢，我作为院长带着我们张健教授的团队已经拜访过安贞医院的领导和专家们。 嗯， 我们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也是好朋友。 嗯， 而且呢，我们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里面，我们也在是一个心脏中心技术方面的合作单位。 嗯，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刚才我们张健教授讲，我们优势互补。坦率的讲，胸科医院我们成立心脏中心是年轻的啊，那么安贞医院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嗯， 我们也拜他们为师，但是这里边呢，我们在学术方面会互相交流，会互相沟通，其实目的是为促进我们共同提高，为广大患者提供更优质、更及时的医疗服务。 嗯，已经有这个合作计划，已经正在开展了哈。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比较专业的问题，咱们上半段说了很多，我们说这种胸部疼痛有可能是心脏病造成的，也有可能是肺部疾病造成的。有听众朋友就在说这个，当我们的胸部出现了什么样疼痛的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医院看一看啊。有的时候这疼啊只是一过性的，吃个速效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就不难受了。想问问出现这种情况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种偶尔出现的这种胸部疼痛，我们应该去医院吗？还是说自己先处理一下就行？ 出现胸部疼痛以后啊，刚才主持人提到，尤其是用了这个速效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以后啊，就缓解了， 缓解了，不疼了。 这种呢，考虑是心脏的问题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嗯， 是吧？所以说呢，有了这种现象以后呢，必须及时，快速的就诊，因为这个心脏的问题呢。他有时候发作比较紧急啊，有些胸痛呢有可能就是心梗的前兆，是吧？所以说呢，如果迟疑耽误了时间，那可能会酿成这个很严重的后果。 嗯 啊，所以说呢，出现胸部疼痛，如果说是心悸出现的， 呈发作性，持续两分钟以上20分钟以内啊，尤其是能被这个硝酸甘油这些药物呢所缓解的这种症状，必须高度重视，及时的及早的要进行就医排查心脏方面的问题。 嗯，好啊，刚才这个张健主任跟大伙说了几个标准，然后呢我们也说很多，我们说胸部的疼痛也有可能是比如说呼吸系统肺部造成的这种问题啊，比如说到底哪些问题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胸部疼痛。首先心梗，我们说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会像我们肺部的哪些疾病也会导致胸部的疼痛呢？徐院长， 其实胸部疼痛啊，心脏的发现不是最多的。 嗯， 那我们所有造成疼痛的诱因，因为胸部本身占的面积很大，它占躯体很大一块，那最简单就是外伤嘛， 嗯， 外伤性的疼痛。那么我们心脏胸腔里的器官，除了心脏以外，还有我们的胸膜腔、肺脏、胸膜、纵隔、食管等等一系列的器官， 嗯， 任何一个器官产生了炎症都会造成胸疼。另外呢，在我们这个肺部的疾病里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胸膜炎啊、气胸啊等等的，也是一个剧烈的胸疼。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未来要成立胸痛中心呢？那这里边就是要解决，别把普通心痛 嗯 和心脏胸痛混为一谈， 嗯， 也不能把心源性的疼痛误认为其他性疼痛。咱们坦率的讲，其他性的疼痛、非心源性的疼痛，都不会短时间内要人性命。 嗯，没那么紧急。 对，而心脏性的疼痛那是可能致人死亡的。 嗯， 所以我们的未来的心脏中心也是这个目的。 嗯，所以说以后在成立了胸痛中心之后，大家伙出现了胸部的疼痛症状，您甭管是心脏导致的还是其他这个我们说器官导致的，您就奔那儿去，由专业的医生来帮您鉴别我们到底是缓缓治还是说这个时候得立马上抢救设备了。其实这个是胸痛中心成立之后带给我们说城东部居民朋友的一个好这个福音哈。大概这个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的时候，胸科医院的胸痛中心就会成立了，大家伙看病会变得更加的方便。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枫叶想问问说，心血管堵到什么程度需要放支架呢？这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张健主任。 这个问题是经常被患者和网友们和朋友们都问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心血管堵到什么程度开始放支架呢？那么这个标准啊，在我们以往的早期的这个标准当中呢，我们在直径狭窄超过70%以上是植入支架的标准。 嗯， 那么呢，我们把冠状动脉造影直径狭窄超过70%作为我们的金标准。那么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进步，科学技术进一步提升，我们呢现在又有一些新的技术手段。你想包括血管内的这个 OCT 啊，血管内的超声啊，一些 FFR 啊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手段的出现，那么呢在原来的金标准的基础上，可能呢诊断上呢就会有更精准的这个甄别。那么不光是说超过70%以上的就必须要做，那么70%以下的不需要做。所以说呢，我们的标准呢有新的变化。那么呢凡是引发心脏大面积缺血的这种疾病，甭管它狭窄程度是多少， 嗯， 那么呢都是需要处理的。 好，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结合冠状动脉造影和新的技术手段，证明了，这个病变导致心脏缺血，并且呢缺血面积比较大，超过左心室的10%以上，这个都是需要处理的。 好，所以说具体的情况还是得具体分析。我们没有原来的这个一刀切了，超过70%才能，70%以下咱不能放哈。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咱们抓紧时间跟大伙儿来揭晓一下下半段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心肌缺血导致的心绞痛，是不是只会表现在心前区呢？ 这个问题啊，主持人问的非常好啊。那么，心肌缺血以后啊，可以表现为心绞痛，也可以表现为胸痛。 嗯， 那么呢，绝大部分的人患者，那可能就会表现在离心脏比较近的心前区或者是胸部，我们把它叫做胸痛，胸部的症状。 嗯， 但是呢，也有一些少见的或罕见的一些患者，那么他的心肌缺血的症状表现在离心脏和胸部呢比较远的地方。 嗯， 那么呢，根据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的长期的这种实践，和根据手术治疗的这个结果，我们发现啊，从头到脚有很多的部位可以表现为